你好，我是刘超。模块五我们都在讨论设计模式。在我看来，设计模式不仅可以优化我们的代码结构，使代码可扩展性、可读性强，同时也起到了优化系统性能的作用。这是我设置这个模块的初衷，特别是在一些高并发场景中，线程协作相关的设计模式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运行性能。那么截至本周，有关设计模式的内容就结束了。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模块的思考题都比较发散，很多同学也在留言区中写出了很多硬核信息，促进了技术交流。这一讲的答疑课堂，我就来为你总结下课后思考题，希望我的答案能让你有新的收获。在第26讲中，我留的思考题是，除了以上那些实现单例的方式，你还知道其他实现方式吗？在第9讲中，我曾提到过一个单例序列化问题，其答案就是使用枚举来实现单例，这样可以避免 Java 序列化破坏一个类的单例。枚举生来就是单例，枚举类的域其实是相应的枚举类型的一个实例对象。因为在 Java 中，枚举是一种语法堂，所以在编译后，枚举类中的枚举域会被声明为 static 属性。在第26讲中，我已经详细解释了 JVM 是如何保证 static 成员变量只被实例化一次的。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下，使用了 static 修饰的成员变量会在类初始化的过程中被收集进类构造器及 clinit 方法中。在多线程场景下， JVM 会保证只有一个线程能执行该类的 clinit 方法，其他线程将会被阻塞等待。等到唯一的一次 clinit 方法执行完成，其他线程将不会再执行 clinit 方法，转而执行自己的代码。也就是说， static 修饰了成员变量，在多线程的情况下能保证只实例化一次。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简单的了解下使用枚举实现的恶汉单例模式。该方式实现的单例没有实现懒加载功能，那如果我们要使用到懒加载功能呢？此时我们就可以基于内部类来实现。在第27讲中，我留的思考提示，单例模式和响源模式都是为了避免重复创建对象。你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儿吗？首先，这两种设计模式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使用单例模式是避免每次调用一个类实例时都要重复实例化该实例，目的是在类本身获取实例化对象的唯一性。而响源模式则是通过一个共享容器来实现一系列对象的共享。其次，两者在使用场景上也是有区别的。单例模式更多的是强调减少实例化提升性能，因此它一般是使用在一些需要频繁创建和销毁实例化对象，或创建和销毁实例化对象非常消耗资源的类中。例如，连接池和线程池中的连接就是使用单例模式实现的。数据库操作是非常频繁的，每次操作都需要创建和销毁连接。如果使用单例，可以节省不断新建和关闭数据库连接所引起的性能消耗。而响源模式更多的是强调共享相同对象或对象属性，以此节约内存使用空间。除了区别，这两种设计模式也有共性。单例模式可以避免重复创建对象，节约内存空间，响源模式也可以避免一个类的重复实例化。总之，两者很相似，但侧重点不一样。假如碰到一些要在两种设计模式中做选择的场景，我们就可以根据侧重点来选择。在第28讲中，我留的思考提示，除了线程上下文设计模式、Thread Put Message 设计模式和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这些多线程设计模式，平时你还使用过其他的设计模式来优化多线程业务吗？在这一讲的留言区， Undefined 的同学问到了，如果我们使用 Worker Thread 设计模式， Worker 线程如果是异步请求处理，当我们监听到有请求进来之后，将任务交给工作线程，怎么拿到返回结果并返回给主线程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会用到一些别的设计模式，可以一起看看。如果要获取到异步线程的执行结果，我们可以使用 Future 设计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有一个任务需要一台机器执行，但是该任务需要一个工人分配给机器执行。当机器执行完成之后，需要通知工人任务的具体完成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 future 模式来实现这个业务。具体代码见文稿。首先，我们声明一个任务接口，主要提供给任务设计。其次，我们声明一个提交任务接口类 task service， 主要用于提交任务。提交任务可以分为需要返回结果和不需要返回结果两种。接着，我们再声明一个查询执行结果的接口类，用于提交任务之后，在主线程中查询执行结果。然后，我们先实现这个任务接口类，当需要返回结果时，我们通过调用获取结果类的 finish 方法，将结果传回给查询执行结果类。最后，我们再实现这个查询执行结果接口类。 future task 中 get 和 finish 方法利用了线程间的通信 wait 和 notify all 实现了线程的阻塞和唤醒。当任务没有完成之前，通过 get 方法获取结果，主线程将会进入阻塞状态，直到任务完成，再由任务线程调用 finish 方法将结果传回给主线程，并唤醒该阻塞线程。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造车任务，然后用任务提交类提交该造车任务，最后运行该任务。从 JDK 1.5 起， Java 就提供了一个 future 类，它可以通过 get 方法阻塞等待获取异步执行的返回结果。然而这种方式在性能方面会比较糟糕。在 JDK 1.8 中， Java 提供了 completable future 类，它是基于异步函数式编程。相对阻塞式等待返回结果， completable future 可以通过回调的方式来处理计算结果，所以实现了异步非阻塞。从性能上来说，它更加优越了。在 Double 2.7.0 版本中， Double 也是基于 completable future 实现了异步通信，基于回调方式实现了异步非阻塞通信，操作非常简单方便。在第29讲中，我留的思考题是，我们可以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来实现瞬时高并发的流量削峰。然而这样做虽然缓解了消费方的压力，但生产方则会因为瞬时高并发而发生大量线程阻塞。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有什么方式可以优化线程阻塞所带来的性能问题吗？无论我们的程序优化的有多么出色，只要并发上来，依然会出现瓶颈。虽然生产者消费者模式可以帮我们实现流量削峰，但是当并发量上来之后，依然有可能导致生产方大量线程阻塞等待，引起上下文切换，增加系统性能开销。这时我们可以考虑在接入层做限流。限流的实现方式有很多，例如使用线程池，使用 Grover 的 Rate Limiter 等，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基于这两种限流算法来实现的，漏桶算法和令牌桶算法。漏桶算法是基于一个漏桶来实现的，我们的请求如果要进入到业务层必须经过漏桶，漏桶出口的请求速率是均衡的，当入口的请求量比较大的时候，如果漏桶已经满了，请求将会溢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从漏桶出来的请求量永远是均衡的，不会因为入口的请求量突然增大，致使进入业务层的并发量过大而导致系统崩溃。令牌桶算法是说系统会以一个恒定的速度在一个桶中放入令牌，一个请求如果要进来，它需要拿到一个令牌才能进入到业务层，当桶里没有令牌可以取时，则请求会被拒绝。 Google 的 Grover 包中的 Rate Limiter 就是基于令牌桶算法实现的。在第30讲中，我留的思考题是，责任链模式、策略模式与装饰器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平时这些设计模式除了在业务中被用到之外，在架构设计中也经常被用到，你是否在源码中见过这几种设计模式的使用场景呢？欢迎你与大家分享。责任链模式经常被用在一个处理需要经历多个事件处理的场景，为了避免一个处理跟多个事件耦合在一起，该模式会将多个事件连成一条链，通过这条链路将每个事件的处理结果传递给下一个处理事件。责任链模式由两个主要实现类组成，抽象处理类和具体处理类。 另外，很多开源框架也用到了责任链模式，例如 Double 中的 Filter 就是基于该模式实现的，而 Double 的许多功能都是通过 Filter 扩展实现的，比如缓存、日志、监控、安全、Telnet 以及 RPC 本身。责任链中的每个节点实现了 Filter 接口，然后由 Protocol Filter Wrapper 将所有的 Filter 串联起来。策略模式与装饰器模式则更为相似，策略模式主要由一个策略基类、具体策略类以及一个工厂环境类组成。与装饰器模式不同的是，策略模式是指某个对象在不同的场景中选择的实现策略不一样。例如，同样是价格策略，在一些场景中，我们就可以使用策略模式实现。基于红包的促销活动商品只能使用红包策略，而基于折扣券的促销活动商品也只能使用折扣券。好了，以上就是模块五所有思考题的答案。现在不妨和你的答案结合一下，看看是否有新的收获呢？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请在留言区中提出，我会一一解答。最后，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